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昨天，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美术馆和重点美术机构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昨天同期开幕，展出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来自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昨天宣布，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4号到8月25号在京举办。本届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将有中国、巴西、日本、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展演，将有61台剧目演出229场，同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的分会场。201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昨天在上海电影节发布，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 559.11 亿元，与2016年相比获得了 13.45% 的增长，80后、90后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军。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李勤勤、李幼霖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在全国上映。昨天，黄渤重返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分享了自己电影创作当中的心得感悟。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此次改革的重点包括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等，这是该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修正。住建委昨天发布2018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今年重点工程共安排276项，全年计划投资约2377亿元，计划新开工114项，力争竣工43项，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服务提升和民生保障、城市治理水平提升、高精尖经济结构构建等四大领域项目开展，其中公共服务提升和民生保障类项目投资额占年度计划的 40%。 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8昨天发布，白皮书中提到，今年将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强化市场监测分析，提升精准调控水平。去年之前拿地的未入市商品房项目，目前转化率已经近70%，房租监测和发布体系也将更加完善。2018年中考将于本周日到本月26号举行，这是新中考方案出台之后的首考。新中考采取三必考加三选考的考试模式，除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考之外，首次允许考生在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当中选考三科，其中物理和生化需至少选择一门。从今天开始，公交集团将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利用广渠快速路进一步加强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好，反正就是什么八滴六滴的，我知道大家也记不住。我们在10:19的时候又说了一遍，听听 FM 上面听回放的时候记住啊。海月鱼阔说，这个。又给你念反了，海阔鱼跃啊！这他说我也是躺下就能着的那种。其实啊，闭着眼睛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要睡觉啦，也可以睡着的啊！一定要把眼睛闭上，让自己大脑休息一下。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属于睡眠比较好的， 对对对。 因为刚才故乡说的那一类，你躺下30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他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 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羊的数200只了，就是，哎，我数到第几只？又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那你就属于就坚决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但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2-3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2-3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2-3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对，持续 睡眠的入睡障碍， 嗯， 就应该求助医生了。 对， 那我下了节目要给那个1点还在、3点还在、5点就要起的那位朋友发个微信提醒他，因为我观察过他 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长期 啊， 就是而且还有一类啊，我真的是很提醒大家，就是你本来入睡也很困难，然后你中间醒的频次还很高，你知道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1点醒、3点醒、5点醒的那种，但他醒了他就看手机，不然你的朋友圈是谁发的， 对对 对不对， 对，这 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为什么就醒了就想拿手机呢？ 我有 长在身上， 我有，对，手机是我的一个器官，我有一段时间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真的可以准点的，每天早上1点左右、3点左右、5点左右醒一次，就看手机，差不多就是2个小时醒一次。就是我看手机的目的是我要看看几点了，就我总觉得我睡够了， 就是天该亮了是吧？ 哎，你一点哦，那再接着睡吧。 这一类应该归在我们刚才说的三类里边的哪一类？还是都不算？ 我自己 算多梦。 算容易醒吧，但是我的好处是醒了之后还能继续睡回去。 但不能归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类，因为我们第二类纯粹是醒得早的问题。 醒得早，对。 醒得早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不属于橘子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对，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你有的人醒的是哎睁了一眼看了一下手机又接着睡着了，有的人会是就醒了然后一下就是清醒的那种。对， 就在很难入睡了， 就很难入睡了。就 这个，第一，你如果是这种情况，别再刷手机了，好吗？这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有一部分失眠啊，或者是经常会容易醒的朋友，他好像在心理上啊，也特别想要找到同类，是不是？他发朋友圈的目的不就是看看谁还醒着吗？ 跟我聊聊。 对，就聊5块钱。但这个时候你们越聊不就？ 而且是等的那个时间，就是发完朋友圈之后还得等到有人回我吗？ 说还有人醒着吗？也不会秒回你，对不 对？ 总得等个3-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就把自己彻底的等清醒了。所以手机这个啊，你说有时候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呢放在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哎，真的，而且也改变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睡眠习惯。像刚才橘子老师说的，因为手机它